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而家由吴子豪报道新闻。警方在机场拘捕一名涉嫌盗窃的20岁非华裔男子，他疑犯在机场担任行李搬运工人。警方昨日接获地勤职员报案，说怀疑有人在工作期间盗取乘客行李内的财物。警方调查之后，下午大约5点采取行动，在机场一个办公室截查疑犯，并且在他的储物柜里面搜获一部约值8500元的手提电脑，怀疑是他在处理一班离港航机的时候从机舱行李内偷取。警方打击无牌卖酒，深夜11点几搜查荃湾沙咀道一个单位，拘捕20人，包括14男6女，年龄介乎13至49岁，当中大部分是越南人。而现场检获大约490罐啤酒和14支红酒，总值超过10000元。一名的士司机涉嫌滥收车费，在上环被捕。警方在凌晨2点几派出警员在中环假扮乘客，登上一部的士，要求到中环。原本大约22元的车资，司机最终收取100元。警员表露身份，以涉嫌滥收车资拘捕62岁姓黎的司机。肯尼亚销毁105吨象牙和超过1吨的犀牛角，对抗濒危物种产品非法买卖，是当地有史以来最大型的销毁行动。焚毁仪式在内罗毕国家公园进行，由总统肯亚塔点火。这一批象牙和犀牛角代表着有超过8000只大象和犀牛被猎杀，估计约值1.5亿美元。肯尼亚政府在声明中说，现时是时候清楚表明立场，以打击非法象牙贸易。日产汽车宣布全球回收350多万部汽车，话由于安全气囊在意外嗰阵可能失效。北美日产汽车公司话，多款型号嘅汽车感应器出现问题，可能会误以为成人乘客系儿童，又或者误以为座位留空而关闭气囊功能。今次系日产自2013年发现有关问题以嚟第四度回收。日产话有3宗交通意外可能是同感应器出问题有关，但系冇人因而死亡。睇埋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稍后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之后一两日会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2度，湿度92%。呢节新闻同天气简报完毕。 视听新力量 ，BBC 数码一台旗舰台 ，BBC 数码二台 E2 现正联播。 玄学风水命理并非精密科学，本节目内容只供参考。 生老病死苦，金木水火土，命卜上衣山，李居明妙论天下。Kumalakya Yen。 好啦，早晨两位拍档， 早晨师傅， 早晨美仪。 喂，阿林记啊，上一礼拜咧，我哋嗰辑咧真系做得几好咧，好多人咧就系翻听或再听， 好好嘅反应，佢哋真系好热烈嘅。 代表佢哋真系翻听咗俾啲仔女听啊，或者俾自己 咁，佢自己都想发达啦， 计晒数啦，帮自己移民啦，搬屋啦，搬区啦， 换个张床啦，最紧要 开窍， 开窍。 上个礼拜嗰辑真系开窍， 同埋要发迹啊嘛，最紧要 搵鬼财， 系啊，搵鬼财啊。 咁啊，所以咧就真系你嘅名回论天下咧，希望。 望能够济世啊。 咁 啊，一济世嘅时候咧，我就即刻要问啊，两位拍档，就你哋嘅八字里边咧，有冇可以济世嘅星？粒星叫天衣星。 点 嗱喺我哋行家里边咧，好多咧都系叫啲风水师好啦。但系原来佢哋如果冇嗰粒星咧，就即系话佢哋睇风水会弯噶，或者帮唔到人噶。咁啊，好多呢啲人 噶，即系唔合格嘅， 唔合格嘅。咁我哋通常我哋唔肯收佢做学生 啊。 咁咧要八字里边有呢粒星咧嘅人咧，就系佢可以救到人，帮到人。咁啊，举例即系譬如阿江美仪咁咧，好奇妙地咧，我头先咧竟然喺八字度咧发现到佢有粒天衣星， 哇！ 仲要系今年嗰只马骝嚟嘅， 系 今年。咁我就话， 今年做医生， 江美仪点解会可以今年做到医生啲人咧？咁，咁原来佢有个秘密，你可唔可以讲俾观众听下呢啲？ 唔系我就系咪做呢个节目咯？我带欢笑俾人，起码人哋听咗开心啲都叫伊人啦。 唔系啊，直情识得你咧已经系 咁咪就系咯。咁咪就同埋你嘛，你个人咧咁闷，见到我咁靓，你都开心好多啦。 咁啊，当然唔好出街。头先我哋讲嗰啲咧，即系侧侧膊嗰啲咧，就 系 好靓嘅。不过系唔出得街，系佢会有一啲同医学有关嘅嘢系会搞嘅，咁系会成功嘅。不如林记咧落嚟咧，我就唔知原来一 check 又有天衣星。 原来我都有啊。 佢有天衣星咧，就系直成咧，系喺正个先天位嗰度，先天位即系代表老人家或者上一辈，咁即系话原来你有粒星咧，会搞掂啲阿伯嘅。 哇！阿伯杀手啊， 原来系噶， 佢就系阿靓姑啦， 系咪发迹嗰只先？系咪发迹嗰只？ 有2020年喺嗰个老鼠年咧，就行正你嘅天衣星， 系啦。 咁所以咧，你可能系翻呢个字系代表北京噶，代表大陆嘅，你分分钟大陆里边 系 出咗只药噶，或者出咗只叫老人咩聪明药，系你个样嚟嘅。 老人回春药得唔得？ 咁喺嗰度咧有好多灵感啦。另外咧。呢一个缺咧，今日教大家咧呢个题目咧，头先大家听到嗰个节目 冇错 啦，叫咩？ 家中十个宝。 家中十个宝即系话咧，原来咧喺我哋讲嘅呢个风水由门口到床边咧，原来屋企里边咧系有十件嘢咧，你系一定要有 咁多 咁多。 咁而家就要数下你屋企有冇足够呢十样嘢， 难唔难揾嘅先？ 都有少少难嘅，第一个已经好难噶啦，但系越难嘅嘢越咩啊？ 越 有机会系准又系保，所以大家咧，如果识少少咧，即系八字咧就易啦。咁即系我都知啲粉丝全部而家都掂啦， 好劲嘅佢哋。 咁所以咧，就算唔知道咧，记住咗去慢慢咧度下度下都度到出嚟嘅。咁第一样嘢咧就 系 讲一个乜嘢咧？叫乜叫家中十个宝咧？大家知道咧，平时我哋日常生活咧有一个非常之好亦系坏嘅习惯。点解咧？咩叫好习惯咧？大家都知道屋企里边啦，咁一定系买定一啲药咧喺度开门口啦。 系啊，好啦，好多噶。 大家唔好咧，就可能会买咗一啲唔好嘅成药，或者一啲咧系叫做即系食得多会出事嘅药啦。咁就叫唔好啦，即系等于买咗啲毒翻屋企噶啦。咁啊，一如我成日都同大家讲啊，话唐朝嘅皇帝咧。有 23% 咧嘅皇帝系食毒药毒死啊， 所以佢成日咧 长生不老 药，咪于是成日都揾啲长生不老药食咧。其实嗰啲药咧就系道教里边咧好多药咧系落咗个水银。 哦，啲咩丹咩丹啊？ 冇错，咁通常啲皇帝系食水银毒而死嘅，咁系啊，咁所以而家呢种嘅轮回咧，我唔希望 系 又轮回到嚟香港。 唔好历史重演啊！ 因为即系两位，你有冇发现咧？即系逢亲我哋即系而家做节目呢个星期日咧，好多报纸咧就会见到好多咧大型嘅广告啊！嗰啲广告全部都系税我哋去买药嘅， 系啊系啊， 咁变咗，如果你话真系嗰只药系真系咁有帮助都好啦，但系亦系惊有时鱼目混珠嘅。而第二样嘢就系惊咧，系有一啲嘅商人咧，无论佢系中医好或者系西医好咧，佢哋可能入货入得太多咧，有阵时为咗要推动嗰只药嘅买卖咧，有阵时都侧侧膊，其实唔系大家咁需要咧，佢都碎你食啊。 系 咁呢样嘢，其实 保健啊嘛， 系呢样嘢唔系其实讲紧话作为一个医疗嘅商人经常犯嘅毛病。 系 听闻话，即系喺世界上面嚟讲咧，所有好多西药嘅名店啊，当佢哋出咗啲药或者嗰啲药过分卖出咗去之后咧，而系去唔到货咧，佢哋好多时都会系逼嗰啲入咗货嘅医生或者甚至医疗嘅团体咧，系要佢哋去吓啲病人，即系话要食呢嘢药。 系啊， 咁呢促销佢哋 系啦，咁就为咗呢个促销啲药咧，而产生个毛病，咁造成咗我哋好不幸。如果买咗屋企嘅时候，然后我哋错误地食咗啲药咧，咁就变咗毒药啦。 冇错， 咁咧以下咧，今日教你嘅呢个诀咧，有一样嘢虽然系玄学，但系佢个出发点非常之靓嘅，就系乜嘢咧？就系话 只要是呢个方位摆嘅药咧，系应该倾向于系好嘅治疗嘅药，而且系唔系毒药。 嗯， 但系相对于呢个位嘅对家咧。而擺嘅藥咧，嗰啲就應該係比較危險嘅藥， 唔啱美食啦。 係啦，咁呢一個訣咧，就係教我哋屋中裏邊咧，家中十個寶裏邊咧，點樣擺良藥，點樣揾良藥嘅一個訣， 救命訣。 咁所以雖然話玄學，但係呢種玄學聽落去咧，就覺得好幫到人。 係， 咁我咧就呢個訣咧係喺大概十年前發現嘅，就唔係師傅教嘅，我自己發現。發現咗之後咧，我就即刻一睇咧。就发现到原来我嗰个天衣位，因为今日一间会教大家嘅嗰条天衣位咧，就原来真系摆咗咧，就系我平时日日都食嗰三种药，咁即系证明咗呢个咧，就系应该对我有帮助嘅，因为我唔食唔得噶嘛， 系啊， 咁变咗咧，咦，点解我会摆呢个位咧咁样？哦，原来呢个天衣位，咁更加就肯定咗咧，呢三种药对我咧系好好啦，好啦，天衣位嘅对家。对面嗰个位咧就全部啲药冇咁，于是我即刻就揾咯。嗰位又摆啲咩咧？原来真系摆咗一啲咧系好危险嘅药嚟嘅。嗰个药系乜嘢咧？系特乜福 哦， 特乜福。原来咧嗰阵时我哋咧沙士嘅时候咧，我咧就医生入咗啲啊，你系咪顶谂一次？ 开门口 咁，其实已经原来过晒期 哦， 根本就唔可以食噶啦。但我都仲摆咗喺度冇抌噶嘛，你明唔明啊？就喺嗰个位度发现到呢种嘢。咁你如果有一日你攞嚟食咪唔点？所以但系当然唔会食啦。但系都 show 咗俾你睇嗰个位嗰只药系唔得， 系咯。 咁所以我觉得呢样嘢真系几老礼咁。所以点解李居明一个即系大学生啦，又咁即系咁追求智慧嘅人，点解咁中意玄学咧？因为我觉得玄学。对我本人嚟讲，我觉得佢系好厉害， 系系 咁，所以虽然话未经科学研究，但系里边我系觉得系可以俾大家参考一下啦，咁吓。咁第一样嘢天医药， 系啦， 咩叫天医药咧？原来每个人个八字里边咧，佢个天医位咧系查出嚟嘅，系查出嚟嘅， 系 查出嚟嘅系点查嘅咧？系根据你出世嗰个月嗰个地支。揾出嚟嘅 系 嗱，举一个例，譬如阿林记佢系生于系冬天，咁一 check 咧，原来佢系子月出世， 系 子咧通常西历咧就系指一月七号到二月四号左右， 系啊系啊， 嗱咁、大家咧而家咧就所有嘅听众咧，如果识八字嘅咧，就即刻已经知道你嘅八字系乜咧，咁你其实就睇自己出世嗰个月嘅地支，咁就即刻已经知啦，就知道自己嗰个字系乜嘢字啦， 系 咁如果唔识八字嘅咧，我就教你咧系用手机咧。就输入你自己嘅出生年月日时，咁你咧就会揾到你嘅八字咧，你就喺你出世嗰个月，即系第二格嘅下边嗰个地支嗰度咧，就会揾到一个字嘅。嗰、那个字咧就系、今日我哋要揾你天医星嗰、嗰样嘢嗰个胆嚟嘅，嗰、个胆嚟。咁、等于阿林记咧，佢咧个八字咧就系壬子癸丑，个丑字咧就系佢出生个月啊嘛。阿光明，你睇下呢个字啊， 见到 丑。咁咧丑咧。嘅前面嗰个字就系佢天衣星啦，因为子丑人卯啊嘛，子丑个子字就系佢嘅天衣星， 子丑系子系啊， 子就系天衣星，咁、所以佢我哋唔好理佢系当即系你而家系子就系、你出世嗰、个年啦， 系啊， 咁即系话你本身已经有天衣星，咁、逢亲行子咧，即系逢亲系老鼠年， 系 或者遇到老鼠嘅月， 系 你就天衣月天衣年啦，咁、就代表你可以去医人，你可以有医疗， 系 又系代表住你屋企嘅子位， 系 即系你个正北方咧， 系 就系摆咗你可以医好你病嘅药嘅地方，咁、所以你屋企喺你个房里边咧，攞个手机或者指南针咧、只要你揾到你个你，我讲林记就唔系其他定位啊，你嗰个子字嗰个位，嗰、那个柜里边你打开。嗰啲嘢全部都系你嘅天医嘢嚟， 揾下先 医到你嘅。咁你一睇，咦？你见到有一包药，嗰包药一睇，咦？就系、当年你咳嘅时候就系靠医，哦，就 confirm 以后咳你又攞只药， 同埋揾翻呢个医生。 系啦，咁呢个就系嗰个咯。好啦，咁我哋又睇下美仪咯。 好啊， 美仪咧，佢喺电脑度揿咗咧，佢出世个月咧系丁酉月，即系个鸡月。 系 个鸡咧，我哋咧就前一格就系天医星。咩叫前一格呢、我哋咪 up 啦吓，五未申酉个申字就系天医星，申、就系马骝，即今年系猴年， 年 所以今年啊光美仪会行天医星，咁、即系代表住今年佢会做一样嘢出嚟，会医到人，包括咗做节目医到人， 系啊， 或者佢生一种产品出嚟会医到人，系、今年有呢个运啦， 好， 咁而且佢成个八字里边咧，嗰、那个夫星位咧又系申。 咁即係话你、你掹埋你老公，你老公系你嘅天之星嚟 ，OK 啊，咁所以呢个好重要嘅一个契机。 Okay, 好啦，呢、這个新字系代表西边嘅，亦即系话你嘅房间你嘅面西边咧系摆嗰只药咧 就最好噶啦， 好药、好啦。西边嘅对面系东边，所以你屋企里边东边如果摆任何药， 抌得啦， 全部系大镬嘅， 抌就去， 明唔明白？咁呢个就系测试你身边嘅药边种系好与唔好啦。翻嚟再讲多啲。 好， 三二一， 你讲咩啊？ 细就 UC Square 嘅优点就系三二一咯。 吓， 佢特设大三房同两房多元间隔，宽裕空间，同区罕有。 二呢， 位处元朗市中心，邻近西铁朗屏站，去边都咁易咁方便。 咁一又系咩啊？ 就系、一家大细都啱嘅 Club UC 住客会所咯，40几样玩乐设施，话摊就摊。 仲讲嗱嗱临三二一 get ready 去红磡置富都会九楼参观细就 UC Square 示范单位啦。 本广告由卖方发布，著卖方所知的发展项目的预计关键日期2017年3月31日，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 做 DBC 会员有乜着数？唔单止去皇后饭店饼店、Espoma 餐厅同埋湾仔间冲数私房甜品有飲食优惠，依家去 eCorporate Travel 仲有旅游优惠添，当然唔少得免费重温节目同优先报名参加活动啦。总之一个字，做啊，做会员啊！详情请参阅 dbc.hk。 同我跟住嘅男人， 同我跟住嘅女人， 冇问题。 他日出咗地铁 ，Roger。 他日 shopping 完又去 shopping， 目标食完饭睇完戏落咗湾仔， 行得好快就嚟甩他日啦， 行紧埋嚟就让啦。 他日跑紧过嚟，死火就让啦，就让啦， 让咗。 唔使查啦，想知我哋买咗乜？ 想知我哋去边度？ 逢星期一至五1点到3点， 李嘉怡、郑启泰告示打道3号准时出现。 相信作为父母咧，真系唔简单噶，要面对好多嘅压力，包括家庭嘅压力啦、经济嘅压力、工作嘅压力。所以喺呢一度，我鼓励大家可以同我哋倾下嘅。逢星期一有虎爸虎妈信箱，打18721112就可以同我哋一齐倾，一齐诉苦啦。DBC 数码二台 Me Too，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至1点，由一家宝贝，我刘美娟煎听等你，陪你听你。 哇，嚟到廿文廿武大笪地，可以打功夫，又可以吟诗作对，好多嘢玩啊！ 今日咧，我哋就请到咧我演艺学院嘅一班台前幕后咧，上到嚟同我哋分享佢哋嚟紧嘅毕业剧作，交俾阿炳用 A B C 嘅通咧去读新闻啦。 一名胆小妇人，呢、這个我唔系好，即系我都要估啊，因为疑似被嘅站住声系吓到，选择去 call the cops。You know what I mean?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免费开放，地址系 DBC 数码二台 Me Too， 准时入场啦！ 埋嚟听，埋嚟拣，最紧要你识拣。 晨早流流8点至10点，仲有咩节目得拣啊？ 识得拣，一定系拣 DBC 数码二台 Me Too 8910 Good Morning， 有得拣你就好拣啦、啊！星期一至五各方智囊团乜都有得拣。 星期一咧， 行华车上教你拣车。 星期二咧， 为食租教你拣饮拣食。 星期三啦吧， 通识诊上文化历史拣易入门。 星期四咧， 识少少做代表拣选8910嘉宾分享。 星期五咧， 区区有好点拣拣香港好去处。仲有主持李丽瑞、郑真朗同埋阿 Jazz， 新闻快讯、交通消息、潮流文化、衣食住行、老少咸宜、雅俗共赏，乜都有得拣，快啲嚟拣，有得拣，快啲拣，趁有得拣，快啲拣。 喺日常生活上，无论洗衫煮饭、个人清洁，亦或其他用途，水务署供应嘅优质食水都可以满足到我哋嘅需要。参加埋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 2.0 版，聘请合资格人士定期清洗水箱同埋检查水管，咁大家用水就更安心。想知多啲，请浏览水务署网页或者打热线电话2824-5000。 李居明妙论天下，主持李居明、江美仪。林基 刚才讲到呢个天衣星咧，嗱，讲真，我哋啲初歌咧听落都有啲复杂嘅，咁所以不如今 part 咧，我哋再慢慢讲俾我哋咧，即系收音机旁边或者即系电视旁边嘅听众听，好唔好啊？ 煲熟下噶， 系啊， 白榄俾你食啊， 唔好嘥咗佢嘛， 救命嘅。深嘢咧有样好就系话嗰样劲嘢，我先至喺呢度被逼要教，咁因为佢灵啊嘛。如果你话太简单嘅嘢咧，唔得啦。咁但系我哋十个宝咧，而家抌第一个宝俾你咧，深咗少少，其他九个宝系易嘅，咁所以先要过咗第一关。 好， 咁亦系俾大家咧，因为不断重温嘅，咁即系你咧做咗会员重温咧，你就可以不断咧就唔识搞到识。咁首先一样嘢咧，头先我要帮帮阿江美仪咧，直成系将成个十二个月啊嗰个嘅天衣星咧，直成列咗个表俾阿江美仪参考。咁就而家呢度即系就可能睇就难睇啲吓。咁但系咧就大家都。你想佢哋咁样睇啊？ 应该睇到噶，我觉 得。即系嗱，你譬如生于子月咧，就系呢一个呢、這个天衣星咧，就系早一格咁啊，早一格咪即系亥咯。咁、所以咧就系亥就个天衣星，即系早一格。咁首先咧，你要用手机咧揿咗你嘅新历或者旧历嗰个嘅资料入去之后咧，佢就会 show 出你出世嗰个月咧嗰个地支系乜嘢嚟嘅。咁你揾呢个地支之后咧，然后咧就嗰个地支嘅前一格 上一个， 去上一格，咁咧就等于就系你嘅天衣星啦。咁样，咁呢个天衣星有咩好处咧？就可以 check 咧，即系你本身譬如做风水佬。或者你算命，或者你做中医吓，个仔都话想做中医咁，咁你话啊，佢做中医好唔好咧？喂，我要想学阿李娟明做风水大师，好唔好咧？睇下佢有冇天衣星， 点解 咧？有天衣星嘅人咧，就可以救到人啦。你明啊？如果冇天衣星嘅人咧？你就唔掂， 即最基本嘅入场费嚟嘅， 系系系，即系你系中医师，你又 up 特别咩医唔到人嘅中医师啊嘛， 唔好嘥人时间， 系嘛？咁啊，嗱，你做风水佬，你医唔到人嘅乱 up 嘅，咁你就会冇天医星。所以你有冇天医星咧？呢个就决定于你系咪一个好嘅风水师，系咪一个好嘅中医师，甚至一个好嘅西医嚟嘅。咁所以如果你系一个谂住读医做西医咧，或者你仔读西医咧，佢医唔医到人噶咁？咁你睇下佢有冇天衣星就得啦。咁 会冇嘅咩，师傅？你冇对上一格咪系咯？ 对上对上一格，但你嘅八字冇嗰格啊嘛。嗱，你嗰个月系生于嗰个月啫。 系啊系啊。 咁你嘅年系第二个 第十二 系 啦。 咁你好多人冇噶，唔系个有噶。 系啊。 你计即系要有嗰个字喺呢个八字里边，或者喺呢个大运里边有。你系咁啱有啫嘛？你嗰个有咩？ 我明啦，我而家。因为咧，我个月咧，我系呢个叫做 有 月，我上一格就申，咁咁啱我日咧里边有个申字， 咁啱啫， 咁啱，咁我就系有天衣星啦， 系十二分一嘅机会， 系啦， 系撞到嘛呢个年就 系 十二年里边嘅其中一年啦， 系系， 咁你月嘅日里边咧撞到嘅机会。都系六十分一嘅机会， 系咯系咯。 咁要叫当然里边身再行翻嘅时候有几个月有几日啦。呢啲撞翻啱嘅有咁啊，第一样嘢你先天性有天衣星。好啦，大运里边有啊，只不过代表你做十年医生嘅啫。 系 你医轮十年嘅啫。如果你年运有咁啱，你撞正嗰年系你嘅天衣星咧，你净系嗰年医到人。咁即系你睇风水就系嗰年睇得啱 啊，全部关晒嘅。 做西医啊，嗰年打针落啲人就生晒，第二年就死晒。 唔该晒真系。 跟住个中医咧就成日都医死人嘅，佢呢个牌都冇埋，就原来冇牌嗰日就正是佢个天医星被冲之时。 咁我又想问啊，师傅，如果嗰个人系冇天医星嘅话，咁根本上嗰个天医位就唔成立噶咯，佢搵唔到自己嘅天医位。 如果你哋两个都有啊，所以你两个好 系啦，好彩啊， 好彩，又系唔系好嘅例子。如果冇嘅说话咧，即系话你嘅天医星有喺好多时啦，冇嘅说话咧，你知道咗天医星喺边度嘅时候咧，喺呢个房里面始终有个位㗎嘛。嗰个位所摆嘅药就係天衣药。咁如果你已经有咁你就 confirm 嗰啲药係医到你呀好啦继续食啦。但如果你冇呢你都去搵一粒药你觉得係好正你摆个位呢嗰粒药都医到你㗎。所以一般嚟讲嗰个位呢我嚟摆救命箱㗎。救护箱就摆个位。 咁药箱就摆到 啦。嗰个成个箱都救到人啦。如果你唔系摆个位摆佢嘅对家就譬如话你搵到你天衣星嗰个位嗰位原来摆呢度嘅。是那个位是西方来的。东方那个位 你个对价嗰个位就系 相反， 相反 衰嘢啦，冇嘢。 通常里边咧，我哋识八字嘅人全部知噶啦，因为叫子午卯有神水，就咪人生自害，子同午啊冲嘅，子午卯有卯啊同有冲嘅，人生自害咁啊，人同身冲，字同害冲，即系咁样全部噏得到呢啲嘢。 冇错，冇错，冇错。 嗯嗯嗯。 好啦，咁即系话咧，心还心，但系你两个再噏一次，话俾大家听点样揾个天医星，同埋我讲嗰个天医药，再讲一次，林基。 嗯，考你。举个例，如果我哋揾到我哋个天医位咧，当我自己嚟讲，我个天医星就系子。 嗱，唔系你由头讲， 由头开始讲 月成件事， 系由我哋个出生嘅月份嚟去睇、我哋可以输入翻落去我哋个手机里面个 apps 度啦，去揾翻我哋 个地支， 系啦个地支下面嗰行嘅， 系啦月份， 月份啦，冇错，就好似举个例，我系丑嘅，咁丑嘅上一格咧就系子啦， 子就系你天， 子就我天医星啦， 咁喺你个房里边咧。就攞一个罗盘，或者攞一个指南针，就睇个子，子就 系 代表北方，系 啦。 咁咧就喺个指南针度个子位嗰度咧，你就噔噔噔噔喺个子位喺个房度边个位啦，或者呢个大厅边个位啦。好啦，总之喺个房度揾到个子个位嘅时候咧，嗰个位就系你嘅天医位。喺个位里边摆嘅所有嘢都医到你嘅，包括咗药啦，包括咗个粒糖啦， 食疗啦， 包括咗所有嘅嘢，个位都系最神圣嘅。 系啊，我突然间谂到啊，我自己屋企嗰个北面咧，我系摆咗一包粉红色嘅喜马拉雅山岩盐嘅。咁用嚟做乜咧？其实因为我好多年前开始有个叫偏头痛嘅问题，咁啊食咗好多药都系冇乜效。咁突然间有一位印度嚟嘅自然疗法师，佢就教我一个方法，但佢话系好难受嘅，因为成件事咧好似臭蛋咁臭噶吓，就系用喜马拉雅山嘅粉红色岩盐，再加一啲新鲜嘅柠檬汁，再沟一啲嘅暖水，你就咁睇好似冇乜嘢咁啊。但系当我试过第一次之后咧，系臭到咧系臭过臭豆腐嘅一百倍吓，咁但系咧又真系医到我偏头痛，所以我就觉得咦咁啱嘅，我包盐因为系点解我摆北面咧？因为佢大包到好似包米咁，咁我冇乜位， 顺手嘅啫， 顺手就摆咗北面啦。 但谂唔到原来嗰个位咧， 我再谂翻系 你嘅天意位， 救命噶！ 咁当然从阿林记嘅遭遇里边咧，就睇到一样嘢，因为佢本身属贵水咧，贵水即系木贵合火，即系话佢要好多火土，咁所以就喜马拉雅山嘅火山嘅岩浆嘅土。咁嚟医到佢，咁所以咧佢应该医得到嘅系火地嘅月，所以应该系2014年嗰年发生嘅，或者2013、2015，即系呢啲火地年发生，所以应该系3、4、5呢三年。咁其实佢唔揾喜马拉雅山揾我咧，我喺嗰个位摆一嚿烂鬼红色嘅石咧都得噶啦，你明唔明啊？ 粉红色添，我仲要 系粉红色噶。 咁所以咧呢啲咧就你啦，嗱你又讲一次，考你一次，解俾观众听。今日我哋呢个叫天医嘅伟大嘅计法。 系啦，咁啊，譬如好似我咁啊，我系丁丑啊嘛，系咪啊？咁即系丑咧，个上一家 有 丁有，咁上一家就系申啦。咁申个位置咧就系喺个西面，咁即系话如果我要等啲药系即系帮到自己嘅咧，就摆喺个西边，搵个袋袋住佢，搵个盒袋住，就摆咗喺个西位度啦。咁如果你另外见到东字有药喺度咧，就唔该你嗱嗱声清走晒佢啦，嗰啲咧食落去咧都会死人冧楼噶啦，唔好再食啦。 因为同天医星冲咧。如果嗰啲系毒药， 毒药嚟噶啦， 咁所以就即刻用呢个方法咧，即刻厘定咗边啲叫做灵药，边啲系叫做毒药啦。咁咧就喺呢度顺便一提咧，就系、是、我啲听众好多咧，都系即系年纪大少少噶啦。咁佢哋好多时都会面对一个病嘅，就系、是、血压高。 系啊， 血压高咧，其实咧就系因为你曾经系去量个血压，或者系医生嗰度咧去 check 过一个血压高嘅一个医学嘅报告书。咁你咧就攞咗个报书翻嚟屋企之后咧，你就冇抌到就随手就摆咗喺你屋企，咁咧就嗰份嘢咧系会不断令到你嘅血压继续高嘅，因为佢个报告系高，所以就等于咗一张符纸，系话咗你嘅血压高咧，咁你咧就本来血压低咗咧，佢都会不断话俾你听要高嘅，所以逢亲啲唔好嘅医学报告书，包括咗照咗出嚟有嚿嘢，包括照咗出嚟个肺有事，包括所有嘅医学嘅报告书系衰嘅咧，都唔好摆喺屋企啦，咁所以你入边个，哎呀，怪知啊边个糖尿啦，你睇佢成日都 check 完嗰啲糖尿之后嗰啲嘢咩啊，摆喺屋企嗰度，咁啊造成咗个糖尿病咧，系一路都冇办法甩啦。呢、个就系等于一个风水嘅效应， 冇错， 我哋用风水嘅角度去评论嘅。